做克拉玛依的孩子，火烧铜皮铺让亲娘心焦，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，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，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，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。做河南人的孩子，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地笑，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，爸爸变成了一筐煤，你别再想见到他。沙兰镇的孩子，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，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。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，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，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，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。难人的孩子，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，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。